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63集。何如？费胜出身费氏，无法理解， 这些孩子都是各大部的血，即便母亲不够尊贵，但也不至于溺死吧。 你知道哈森吗？那是阿穆尔真正承认的儿子。十二部和大周部一样，在大漠里，女人掌管着部族生育，甚至是牛羊分配，他们是部族生存不可缺少的助力，能够和男人平起平坐。一个尊贵的母亲才能决定一个孩子的去向。阿穆尔那么多儿子，聪明的很多，但他们一出生就失去了与哈森搏斗的资格。正是因为哈森的母亲是汉蛇部最尊贵的女人，阿穆尔能够组建起北方的精锐部队，与他分不开关系。 海日谷喝了几口水。 杂种不配拥有部族姓氏，我们和响马一起被纹上了刺青。 沈泽川推着时间线， 你们既然分出了黑白，想必用途各不相同。 你得先明白一件事情，所谓的蝎子是在阿穆尔崛起后的称呼，在阿穆尔以前，格达勒就是混居着杂种的地方，阿穆尔崛起以后，格达勒才真正被使用起来。白蝎子长着大周的脸，可以深入大周内部。 海日谷拧好水囊，双指做出爬行的动作。 他们能够爬得很深，在过去十几年里发挥了超出想象的作用。黑蝎子被留在了格达勒，阿穆尔给了我们最好的老师，让我们强壮到足以抵抗离北铁骑。 黑白相左，你们在互帮互助。 沈泽川茅塞顿开。 大漠没有铁矿，想要装备那样的铁锤，必须从大周内部偷出来。 是的。 还是给我把水囊扔回去。 白蝎子从大周内部为我们搞到了装备和粮食，除此以外还有军事图。 中伯六州的军事图。 6年前阿穆尔攻打中伯，是得到了谁的消息？ 海热谷摊开手。 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参与其中，但我能告诉你，阿穆尔和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那场兵败案只是场试探，事实证明它的效果非凡，离北被牵制住了。几年后的今天，大周甚至因此四分五裂。 费胜暗自吸气，吃惊的看向沈泽川。 你为什么叫我格达勒的儿子？ 沈泽川右耳的玉珠泛着冷光。海日谷偏头。 因为我们被白茶分裂了。 海日谷的话音还没有落下，一只暗箭就嗖的穿风而来，定在了马车上。一直不敢出声悬在半空装死的颜和如当即大喊道： 追来了！ 费胜立刻扯下车帘， 上马。 马车在锦衣卫的护送下冲向夜色，颜和如被扔回车内。敦州的街市宽敞，是严氏为了各位行商的马车能够顺利通过而扩建的。此刻正值热闹的时候，街上的马车川流不息。颜和如跌得七荤八素，穿着袍子急匆匆地说： 去剑心王府，我把剑心王府的旧址拆掉了，改建成了私宅，里边还有百十来个护院。 费胜随即调转马头。剑心王府的琉璃瓦已经尽数拆掉了，沈卫自焚后，这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颜和如爱惜地方，把这里重建成了仿照去都样式的私宅，其中设有重檐高楼，站在上面，敦州全貌就能映入眼帘。费胜入内前细细打量了这宅子， 觉得严和如真的奇怪，他竟然把外层垒上砖墙，开了洞口，设置着弓箭，击阔连着女墙，看厚度，就是投石机来了也能抵挡。 做生意啊，就怕黑刀子捅人，这种没屁眼的事儿干的人还多。我惜命，在端州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不建成铜墙铁壁，心里就不踏实。 严和如请沈德川上楼。 这楼叫抚仙顶，嘿，就是高。抚君请，咱们上去吃酒赏月，看雷金哲这个二傻子站外边怎么抓耳挠腮。 费胜忍不住问：“ 你就不怕他攻进来，削你脑袋？” 严和如从楼梯上回首，看着费胜直笑，一拍烂漫地说：“ 我怕什么呀？真男人不怕碗大的疤，大不了就是人头落地，18年后还是条好汉嘛。” 严和如嘴里没个正经，但他确实不害怕。他关系着中博两州的行商生意，多少人跟在他屁股后边要饭。雷惊蛰今夜受了此等大辱，也不敢真的杀掉他。他还有河州为盾，雷惊蛰这样穷追不舍，实际上是冲着海日谷来的。这小子油滑得很。沈德川猜测，雷惊蛰和海日谷在端州斗得这样凶，多半就是严和如在其中火上浇油。他从前服侍雷长明没起来，是借着面子才能继续把铺子留在端州，换做别人，这片的生意早没了。为此他忌惮雷惊蛰一家独大，暗地里资助海日谷这批蝎子，让他们相互牵制，最后都得仰仗着严氏。侍女们鱼贯而入，依次点灯，厚重的垂帷掀起来，落下的都是珍珠白纱，这上边竟然还有个小游廊，挂着碧丽绿萝，周边环绕着碧簇的缠缓溪流，中设敞开的亭座，斜面镇着青骏假山，在这里凭栏而望，漫天星子唾手可得，端州灯景一览无遗。 这楼就是登高用的，站在这里向东远眺，能够看到茶室河犹如天地玉带，景色是别处看不到的壮丽。 严和如凭栏对沈德川说：“ 敦州暂时出不去了，府君大可在这里住下，咱们好好谈谈生意。” 沈德川的长衣被风吹动，他俯览俯瞰，能够望见雷惊蛰的人马正穿街而来。 你倒是有恃无恐。 严和如拨了两下金算盘：“ 有钱就是爷，雷惊蛰得把我叫爷爷，我没什么怕的。倒是府君，磁州守备军若是真的不来，那你可就危险了。”“ 我来去无声，要走也简单。” 严和如冲沈德川笑道：“ 你此番到敦州来，就是奔着白茶来的。海日谷什么都知道，你差一点就能窥得全貌，这会儿心急如焚吧。白茶和蝎子到底什么关系，这事儿海日谷最清楚。夫君，我是诚心来和你谈生意的，只要你答应，我就把海日谷交给你处置，咱们联手弄死雷惊蛰，占据东北两境，再把商路发展起来，银子不就水似的来了？茶州的账马上一笔勾销，蔡玉的死我都不会怪到你头上。” 沈德川也俯下了身，凭栏笑起来。严和如的笑容逐渐收敛，不高兴地问：“ 你笑什么？”“ 雷惊蛰今夜是为海日谷来的，你不交出海日谷，他就要跟你算账。哼，你现在想拿一枚作废的棋子跟我套生意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划算的事情。” 沈德川俯瞰着端州远处，那是端州的方向。“ 怀慈茶商路是我的，你想分羹，就得让我心动。” 严和如面朝空旷的夜景，沉默片刻，又笑起来。“ 这个关头了，府君还诓我，你此刻没兵就是困兽，我不交出海日谷，但我可以交出你啊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